12:072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一时段开始了，周四的晚上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Sk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Show， 爱情演出。Sky 其实后面它还带了一个 E 啊、一个英文字母 E， 所以呢读起来也挺有意思，叫做 Sky， 就感觉是你读 Nike 太生硬，但是你读那个 Nike 的时候，你会把这个字，就是它的那个名字软化出来啊，就变成人家的小名一样。那 Sky 也是这么个意思。 OK， 今天晚上的第一位落座我们的会场的，也就是暖场的听友是纳新爱奇啊，早早就来了，把门打开了，欢迎大家光临。 嗯， 然后就迎来一位客人，大果粒儿哦， 会多的，会待会儿陆续排队进来的。 是我们俩呢，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次当班了哈，就是跟他合作的最后一次当班了， 是， 所以也温馨合影。所以我刚才看到他穿着白衬衫来的时候哈，我非常的费解啊。 他其实他费解是费解在他自己穿了一件白色。 对，然后你怎么今天也穿的？ 我只是穿着衬衫， 正了八经的样子。 我只是穿一件衬衫，但是他是不是跟你就是诚心搭配颜色？这我倒没想到， 纯属巧合哈。我呢是因为今天啊，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我想和米老鼠，我想来个合影啊。我就在家里呢捯饬了一下， 有一个新的这个拍摄的好玩的东西了，是吧？ 是， 就像昨天你老弄那种固态的，什么一个新一个加一，现在是一个动态的。 那个呢是在另外的，就是一个软件上 啊、 嗯。我呢是直接在微博，就是微博故事上 啊、嗯，有点。 我已经真的800年都没有拍过这个微博故事哈。 Miki 拍完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天哪，太原生态了，就是。 和人家其他那些软件比起来吧，它没有任何的修饰， 修饰 没有， 没有是吧？ 人家其他又是瘦脸，又是磨皮，又是美白的， 嗯， 它什么也没有， 就是你自己得在自己脸上照顾，是吧？ 然后就显得整个人吧，就是灰秃秃的啊，然后再加上。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实在是在镜头面前我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镜头感啊， 你感觉自己今天 我只会拿着手机咔嚓一张啊， 你今天就是完全输给旁边活蹦乱跳的 Miki 了， 输得太狠了、嗯、人家是自然浑然天成。哎，但是你知道米老鼠今年 就是 2018年 140多岁是吧，多少岁了、嗯、 是他多少岁了吗？他是个天蝎的。 那你只是告诉我他是个天蝎，我哪知道人多少岁？ 90岁 啊，90岁了、嗯， 是不是挺吓人的？ 是啊，我刚才还往100多岁猜呢。 真的想着，哎呀，对于我们70后来说哈，这个卡通人物实在是占据了童年太大的一部分记忆了。 对， 这跟你们现在爱佩奇是一样的哈。 嗯， 而且我们那时候哪有天天都能看到那么大的福利啊，对吧？都甚至都是一周一次， 一周，然后 守着电视， 特别盼望他的所有小伙伴们也都出来，比如说 Bluetooth， 还有那个唐老鸭，对，尤其是盼望坏脾气的唐老鸭出来。 话说呢，其实我现在哈，作为一个中年女性，本来呢家里面其实这种卡通的东西就是少之又少了，但是我唯独对于米老鼠的东西哈还是非常爱，就是经常如果它有实用性的话，比如什么米老鼠的雨伞呐、啊、水杯啊， 是， 别人去上海啊就会让他们帮我带， 他 就还是喜欢。 他其实是迪士尼中的那个大哥，就像是你比如说那个五福星里边，那大哥肯定是洪金宝，永远是洪金宝，成龙再怎么出色也是洪金宝，是他们大哥是这么一个地位。但是呢说实话啊，大哥现在这个在新一代的，就比如说我闺女啊什么的，这一代的儿童眼里早就不太 那么红了。哎，但是他肯定想去这个乐园，对不对？ 对， 他去看的是其他的哈，《冰雪奇缘》里的那些， 对 吧、 嗯？ 所以说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非常健康的一种发展态势哈。 是，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看看哈，我那个不太成功的 原生态的，给人立体搅局的， 非常原生态的。后来我就想哦，真的作为电台节目主持人还是听声音比较好，但是为了我的 Miki 我还是出现了一下，不过我打算明天拍个更好看的。 好好， 下面这首歌叫做二人游。是啊，男左女右在晚上就是你耳边的听觉世界里的二人游。 不要再过来，不要靠近我，别再有我，也别再凶，你知不知道何时可收？这不能把握，就别再寂寞的二人游。 不过明天晚上呢，特别要这个通知一下啊，这个刘在那儿趴着等着沉默出现的听友，明天晚上沉默呢有事情啊，不能来直播间了，所以将会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的星期五的节目。所以呢，如果平常你特别要10点钟来听沉默的话呢，那明天就可以这个蹦迪蹦得更晚一些了啊，吃饭也可以吃的就是玩得更晚一些了啊。 你可以让 Miki 跟你做一期节目啊，对吧？你 Miki 今天都招人家了，明天 大叔你还挺天真呢。 哎，你这弄着人家。绑着人家来一期， 大叔，你这想法哈，我们好好的哈设计设计， 然后明天让 Miki 当红人。 行，大叔啊，今天先到这里， 明天主题 Miki。 大叔，你还做吗节目？ 做呀，我明天不做呀，你跟 Miki 来。这首歌来自 Jack Johnson， 名字叫做 Bubble Tooth， 特别有意思，泡沫脚趾。 怎么我一合影1610红就没人来求啊？怎么回事啊？尴尬不尴尬？ Coming to something that nobody knows it. Her beauty will follow wherever she goes. Up the hill in the back of her house in the wood. She loved me forever, I know she could. I remember when you and me, how we used to be. Just good friends, wouldn't give me none. But all I wantedWas song. She's got a whole lot of reason. She can't think of a single one that can justify leaving. He got none, but he thinks he got so many problems, and he got too much time to waste. His dreams are like commercials, but her dreams are picture perfect.Dreams are so related, though they're often underestimated. Simple as something that nobody knows. Her eyes are as big as a bubbly toes. On the feet of a queen of the heart of the car. Feet are infested with tar balls. And la-da-da-da-da-da. La-da-da-da-da-da. La-da-da-da-da-da. La-da-da-da-da-da.I was eating lunch at the DLG when this little girl came and she sat next to me. Never seen nobody move the way she did. Well, she did and she does and she'll do it again. When you move like a jellyfish, rhythm don't mean nothing. You go with the flow, you don't stop. Move like a jellyfish, rhythm is nothing. You go with the flow, you don't stop.Coming to something that nobody knows. Her beauty will follow wherever she goes. Up the hill in the back of a house in the wood. She loved me forever, I know. She la-da-da-da-da-da. La-da-da-da-da-da. La-da-da-da-da-da. La-da-da-da-da-da. If you would only listen, you might just realize what you're missing. You're missing me. If you would only listen, you might just realize what you're missing. You're missing me. It's simply something that nobody knows. Her eyes are as big as a bubbly toes. And the feet of a queen of the heart of the car. Feet are infested with tar balls. And la-da-da-da-da-daLa da da da da da da, la da da da da da, la da da da da da da, la da da da da da, la da da da da da da, la da da da da da, la da da da da da da da. You 听杰克强生的这个歌曲。就能一直感觉他在这个海滩边上呢，你用那个用脚在这个海滩边上趟着这个海岸线的小水小泡沫啊，那个 bubble toast， 然后就是 toast， 就是在那走着啪叽啪叽啪叽那么走，你就能看见那个小泡沫在小脚丫上 小泡沫那个扶着，轻扶着你的小脚趾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响声，那个充满了海洋味道的一首，一个歌手可以是这么说，充满了这个海滨味道的这么一个歌手， 度假风格，得了， 对， 好不好？ 滑板，不是滑板，就是那个。 说到度假，其实想到的都是在海边， 对， 很少有人 冲浪板歌手， 对，没有人会说。你度假就是在家待着，不是，对吧？多半我们都是去海边，尤其在夏天嘛。要想夏天过得好，海边少不了， 嗯， 对吧？走一走，趟一趟。但是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再次提醒就是防晒哈。因为其实在北京呢，比较近的像天津啊、河北啊一些海，也许是大家周末的一些首选。希望你可以到海边好好的放松一下。 好，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终于把红人啊，就是大量的来求红的听友给喊出来了啊。尤其是这位叫做满满梧桐叶的朋友，我求红，丽，你知道吗？我前两天还买了《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那本老书哦，感觉就像不同经历的人有着相似的感受一样。我求红，因为我乐观、开朗、负责任。 啊、哦， 怎么样？ 好啊，那你就红呗。 我都没打开看，我就知道她是个女孩子。满满梧桐叶。谢谢你还在购买我那本滞销书哈、啊，2014年12月发行的，到现在真的快满满4年的时间了，居然还有的卖啊！我也谢谢所有的这个销售商朋友哈、啊，没有把我的书下架啊、 嗯， 没有烧掉、毁掉啊，还是让有的朋友能够买到它。 对，你借着今天选红人又介绍了一圈自己的书啊，这个书 我没介绍，而且这位听友跟我没有亲属关系。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你说我都没办过全国签售、啊、 夸你这个手法非常流畅，非常 不是这个是一种很自然的一个流淌嘛。人在对话的时候，我也没有刻意想提你前女友，但是 促销 刚好就看到你前女友了、 嗯、 然后我就跟你说了两嘴，不就这么回事吗？ 比如说这个 对不对， 你我当评委，那么我可能就是只评判他们唱歌什么的，就是忽然你说就是这个孩子们，如果你们想更好的唱好的这个歌曲的话，那么我现在，我正好前些年出了一本书， 你这个太尴尬，你这有点 叫做如何唱好， 你这叫兜售， 对 吧？ 对， 你这叫公然兜售啊！我这个是行云流水啊，这大家发来的内容可以去看嘛，对不对？而且这本书，我几百年都不说一次好吗？而且呢，也没有再版。我也没有再写啊，就是那一本孤孤的留在那里。 嗯， 第二十三节。 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插入新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垃圾。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电影方面，第71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中国导演贾樟柯携评委成员亮相开幕红毯。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是世界影坛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型国际电影节之一，与戛纳、威尼斯、柏林并称欧洲四大电影节。本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将于2018年8月1号到11号期间举行，将有15部影片角逐最高奖项金豹奖。中国导演映亮的《自由行》、韩国导演洪尚秀的《江边旅馆》等影片位列其中。另外，贾樟柯的最新影片《江湖儿女》将于9月21号全国公映。再来关注热门音乐剧改编电影《妈妈咪呀2》，明天将在国内上映。距离第一集全球大卖6亿美元已经过去了10年，而距离音乐剧首次公演也19年了，这也是该系列电影第一次来到内地。最后来看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今天曝光三张全员阵容的分组角色海报，分别由纽特、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领衔，不难看出在第一集中的阵营分布。而稍早前还有几张将在本集中全新登场的小秀秀的疑似概念图流出，身形有一枚硬币大小，依旧萌力十足。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22:34:37，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全新的红人1610红，他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位红人了，他的名字叫做满满梧桐叶。 满满梧桐叶，今天这可是一个真正的全新红人啊。 对， 可真的不是二度红人了， 对，他的120的标准达到就可以了。 嗯， 而且我觉得他的名字给人感觉就是秋意浓浓哈，这个夏天实在太热了啊，所以听到一点秋意浓浓的名字，还是让人觉得这个日子过得挺快的。 是， 比如我有个习惯哈，我是一般在新的月份开始的时候呢，会把第二个月，比如说现在8月的日历，我会把9月的日历也显现在下面，然后我就一下看到哦，9月24号就中秋节了， 嗯， 啊，这日子很快嘞。然后就11，哎，这一年快过完了，对不对？咱们马上就又要迎来新的一年了。 对，你就是你要是按着这么个一月一月过的话，那确实还剩下那么4个月，是吧？ 对， 差不多了， 很快很快哈。嗯，那各位呢，抓紧时间啊，珍惜2018年余下来的日子，把自己想完成的心愿都一一完成。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邀请一下本周最后一次亮相的250亲友团， 250 亲友团的， 长 以韩美为首的一些， 就是你姐姐呗，什么 三教九流 啊，韩美姐姐，韩美 入离的人啊， 韩美，然后韩美在街上捡了100块钱， 故事你听说过吗？ 没有。 你姐在街上捡了100块钱啊，倍儿高兴，捡起来对着太阳还看呢，又美呢，跟哪儿？有人跑过来一哥们儿，哎呦，就说、哎、谢谢大姐，哎呦您捡着了，这是我的，那你姐不高兴了，你姐说你的，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你掉的吗？这是我刚取的呀，大姐，刚取的，你哪个银行取的？我这不就工商银行取的吗？啊，那你凉惨了，那这也不是你的，你过来看，大兄弟，你看这钞票上写的，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 I've got this feeling that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miss.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Don't you breathe? Don't you breathe?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I never understood.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You can't leave. You can't leave.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姐有时候 你 机智的啊，韩美 别跟我提 韩丽，他姐确实有时候还是挺机智的。嗯，他就是因为他为了他自己那次这如此的机智的反应哈、啊，被人家就最后扭到派出所去了。 22:41啊，各位冷笑话也听完了是吧？是不是？该听暖文章了。 这得问人家。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谁浪费时间，谁就在浪费自己的未来。朋友青青是个电视剧控，晚上经常追剧熬夜，不仅浪费了大量时间，还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我委婉地劝他，但没想到他说，哎呀，上班已经够累了，下班再不好好放松下，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呀？以前领导有事儿，第一个会叫他去处理，但是慢慢的，领导不再找他了。单位招聘来了一位小姑娘，这位小姑娘踏实工作，一点也不舍得浪费时间，会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深得领导喜爱。后来小姑娘成了同事的上司，为此晶晶非常的委屈，她和我说，这小姑娘到底哪里比我强啊，有什么资格做我的上司。平心而论，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方面，同事确实比这个小姑娘强很多，但最后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事实上，同事并不是输在能力上，而是输在对时间的浪费上。他把空余的时间全部浪费在了不相干的事情上。很多人以为浪费点时间没什么，但殊不知你浪费的正是自己的未来。合理规划时间的人注定是会生活的人，也注定会成为人生的赢家。一直浪费时间的人，他们的生活会一团乱麻，人生的道路也会充满坎坷。我有一个朋友，他白天是一名公务员，工作非常的忙碌，晚上他则变成了一个写手，认真的写文章。因为不舍得浪费时间，他不仅在杂志上经常发稿，而且还出了一本书，让我心生敬佩。有一次闲聊，我问他，哎，你为什么这么拼啊，忙碌了一天，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不好吗？他笑着说，虽然我也想过休息，但我不想让时间浪费了，我特别喜欢写作，利用空闲时间写点东西其实也不错。生活中有那么多人不懂得时间的重要性，也不会合理的规划时间，总觉得是自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等到最后才发现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可自己却一事无成。就像朋友说的，现在荒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自己的未来，我只有不荒废每一个瞬间，才能换取更闪耀的未来。说实话，我特别佩服这位朋友，因为他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能把别人浪费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成就自己辉煌的人生。时间真的很宝贵，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浪费。等到别人有选择而自己没得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的今天不过是在重复昨天。时间久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终将化为泡影。你浪费时间，就是在预知未来。也许你会在每一个早上无聊地刷朋友圈，在空闲的午后胡思乱想地发呆，下班后会继续看无聊的偶像剧和广告，甚至在工作时间都心不在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很多人抱怨未来的不公平， 明明自己非常努力，为何还与别人存在很大的差距？我想导致这种差距的并不是命运，而是你对时间的态度。下班之后，有人看肥皂剧，有人健身和看书，早上醒来，有人躺着玩手机，有人读报看新闻，周末有人胡吃海塞睡懒觉，而有人则认真学习。浪费时间和合理利用时间的人，我们可能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一年两年之后，我相信一定会有所不同。荒废人生是件大事儿，我们千万不要在不经意间把它变成小事儿。其实我们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我们总是拿来挥霍。我们天真的认为仅仅是错过了一个瞬间，因此并没有觉得错过什么，但殊不知每一个瞬间加起来就是整个人生啊。 都是 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来自张信哲翻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如果你不合理的好好的利用你的时间的话，常常就会在一大段日子过去之后呢，问自己这个问题。哎，时间都去哪儿了？哎，我怎么好多事没做完呢？哎，怎么这一年都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2018年没有多少日子了。 嗨，你这辈子以后， 吧 对你这辈子也做不完啊，一些事情，你整个几辈子也做不完。你就不要这么问自己啊，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自己掌握好了，该做完的事儿做完，然后呢，回味该有回味的回味就行了。 这点上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在看泡沫剧啊，看一些综艺节目啊等等一些视频的东西，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耗费时间。如果不看的话，其实对你的生活呢，也是少了一点快乐吧。所以只能说每一次的时候呢，自己要有一个度，对吧？ 对。 比如说，哎，我刷个半个小时，哎，玩玩好，看一集，今天就看一集啊。但是往往呢，这一只要一盯上手机 iPad。就半天放不下了， 这个还真不分那个年龄大小男女老少啊。 对，真的挺没节制的， 什么枪壶一滴这都不分，就是你只要感兴趣了，你我都没想到，就比如说一个岁数很大的，比如说你二姑老，他在追的剧，你二姑老忽然你他就是其他地方你跟他聊不来，忽然你发现他追的剧跟你一样，你们就是你就也很奇怪，哇，二姑老还看这个， 看剧 是一样的， 没有错哈，但是不能就是大量的堆积，比如说今天我看了六集啊，这个都演完了，我现在给他追完，一天就看完，不要这样的，就是像审片一样哈，把这个时间都用在这一件事情上了，而是合理的利用时间。 不是说了吗？这人类进化到这一步的时候，它不是说机体进化，它是根据自己发明的东西嘛，比如说iPhone 啊，或者是这是一大格局嘛，然后出来的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嘛，然后就迫使人类的生活进化，就变成另外一种生活状态。 不管你在做着什么，都希望时间所给予你的不管是收获还是记忆啊，总之是丰富的。好了，这个时段我们就到这里吧，第三时段继续 NJNY。 Vivo así sin esperanza a implorar alguien que no me quis y feliz bien feliz seríaSoluça, mas divaga. Disse alguém, disse que há bem no coração um salão dourado, onde o amor sempre dança. Ai de mim, que sou vivo tão sozinhaNão mais seria meu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23:033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三十段，周四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你是想自己再发挥几句，突然间脑子怔住了，对吗？ 没有，我想现在这时段学你不太合适。 你学你最爱学拉长声那句 啊，对 啊， 不太合适。第三十段，大家晚上好。 狼叫，好吧。今天呢，也是男左女右从开播呢到现在11年零17天的日子。11年零17天。 你是不是那种吃饺子也是计数的人啊？ 对啊。 就是你今天我吃了几个饺子？ 对啊，对啊， 这顿我吃了几个饺子，是吧？ 对啊，对啊。嗯，因为你只有记住这个量，下一次家里包饺子的时候会问你，哎，你这次是吃几个呀？ 可是它馅儿不同，香味不同，也许你吃多吃少，或者还有就是， 你们家是饺子馆吗？ 饺子 会有那么多馅儿吗？ 你起码两种馅儿，然后会有大有小，有的人包的就喜欢擀皮儿，就喜欢擀大点，馅儿就喜欢装多点，这都是影响你发挥的。啊，你十个， 我一般不吃别人家的，就是家里妈妈包的，就是大概其至始至终都是这样， 两种馅儿吧。啊， 不，每次至少就我们瘦子嘛，至少掌握一下自己的饭量。 那这也就10个8个，差不多。 那不可能，10个8个饺子还有必要吃一顿吗？起码得12、15个大饼。 所以多点人来吃啊，多点人来吃热闹。 热闹，对，好，这点我们说过了。就算说饺子也是素馅儿，对不对？也是青菜、香菇、豆类、豆品啊，我们绝对不要说一些容易让大家产生饿的感觉的东西哈。1610红，今天晚上的红人目前让我们的外场评论量达到了89条，他的名字叫做满满梧桐叶啊，很有爱、很有意境的一个名字。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87位人士，他是一个天蝎女， 对， 看 满满梧桐叶， 关注的人不多哈。他最新关注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X， 这也是歌手演员张歆艺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看一下 刘同。哦，原来他是喜欢青年作家刘同啊。这一页当中呢，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沉默， 所以他才是满满的梧桐叶啊。 这个可能是因为听沉默哈，而知道男左女右来到我们节目中的一位女听友，谢谢你在这里。我们第三十段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歌曲，同时呢，也是一周对于叶谦来说最后一次当班了哈，我们可以说点悄悄话了，对吧？吐吐槽，啊，表达表达， 吐谁的槽？主要是 你， 吐我的， 表达对你的爱意以及吐吐槽 啊。 你怎么老也不念我的信息呢？你怎么老也不念我信息呢？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 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这首《追光者》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来自岑宁儿。秦小涵提醒我，丽是张艺兴。 哎，我真的岑宁儿和张艺兴， 哎，别这是两回事。刚才那是唱歌的哈，我说的是刚才那位听友最新关注的。哎，我真的是仔仔细看着，我还念错了，张艺兴啊，因为有几个人他们那个名字太容易混淆了哈。但是对于今天的红人满满梧桐叶来说，那他不会混淆的，都门清哈、啊、特别喜欢。哎，刚刚他还关注87个，这会儿就关注了88个了。 对啊， 他又关注了一些其他人士哈， 可能不是 张艺兴啊。 对， 对，我刚才真的看着看着还念错了哈。哎呀，这就是老了。 张艺兴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那个很多出现的，是那个他只是 那是你不知道，人家可火了。 但确实是，确实是出现的频率，哪怕其实是你这种追剧的人，你也没多说过他的名字，所以可能不在你的脑海中就出现频率很多。 应该说就是年轻的女孩子会比较喜欢他吧哈、嗯，看他的这个东西比较多一些。 是男演员是吧？ 是的。嗯，对于我们这个中年女子来说呢， 好，那你只能记住什么孙兴 没有的啦，刘昊然我也很喜欢的嘞、 啊、对，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就是每一个都面面俱到，你可能只能对你最有感觉的那个，对吧，一下子就是命中红心的那个、 嗯、 然后多看了几眼啊，多追了几部剧，哎，就是这样子了，不跟你说了啊。 好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外国 外国歌手 啊、 嗯、那个女的叫 Ella， 男的叫 Louis Armstrong。 哇， 这个 男的我认识。 这个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夏日时光 Summertime。 那不就是现在吗？ 对。 that morning. There's nothing can harm you. Yes, when I'm getting back, standing by. 少年包 着满花束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赵雷的一首《少年锦时》啊，我想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他所描述的哈，也都是我们小时候曾经感受过的一些场景，同时也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大概再也找不回来的一些东西。 能，你要想听这类歌曲的话，要想找到表达出的那个感觉的话，虽然这个确实庭院啊，这个四合院什么的，这种确实很难找，然后胡同里的杂合院这个也不太容易，现在就是都让敞开了让人进去看呀，然后观摩，但是你要去云南应该还可以，你刚才听到的这些歌曲在云南街道上什么的，甚至是在小舞台上你都能看到。 但是我说的是歌里面唱到的一些场景 情怀啊， 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对吧？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我说的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不简单了。 唯有现在 哈，这点场景让你给描述 的。在这首歌里面没有一句，我觉得你现在要做到的话还很容易。收音机靠坐在床头， 这还行， 是吧？你听听我们节目哈。你把那个收音机放在任何个地方任何角落都可以的。谢谢在家里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因为我有一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现在还有人在家听广播吗？不都是在路上吗？就是堵车的时候，或者是不想听自己的这个音乐播放器里的东西哈，听听说话的啊，然后才会听广播。 这不在十年聚会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小收音机了吗？这小收音机在自己家里确实一种享受， 是买的 啊，对啊， 是定制的， 对对，定制的，让大家这个收购了啊。 对，当时呢觉得好像，哎呀，这个价钱我可能还觉得不如买一条牛仔裤，现在怎么样？你的牛仔裤满商场都有，可是我们的定制收音机再也没有。 那牛仔裤现在是真不便宜呀。 但是那个价位，我们收音机的价位在某宝上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是，这收音机跟牛仔裤比起来确实便宜了。 是，今天呢我在家里哈，就是因为我也喜欢听广播嘛，但是我发现哈，就是我们这个定制的收音机有一点可能是跟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家里的这种音箱里的收音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时候会没有电，对吧？你还得充电。你忘了它的话呢，哎呀，你还要再找那根线，对吧？ 对， 不如我就是，用我家里边的已经有的那台大收音机，也就是音响，直接开始又能听 CD 啊，又能听那个收音机的。然后听了一下，后来我发现不对，这感觉还是喜欢手里拿着它，就是那种 这么一小匣子， 对对对对，满屋窜的那种感觉更有意思哈。 是， 好吧，希望有朝一日哈，当男左女右离开大家的时候哈，我们还有机会再定制一批收音机。 也可以， 就是完美的 happy ending， 好不好？ 这次什么色？ 啊， 想过吗？黑色， 黑色。咱们都不是都把最后一期节目的内容都想好了， 不约而同想到了黑色， 这是永恒经典， 是 吧？ 是 能够经得起岁月洗礼的颜色， 都黑自己的。 而且我们以前都曾经想过哈，最后一期节目我们会播放什么样的歌曲，对吧？ 就是已经逝去的很多歌手跟乐队的这个主唱的歌曲。 真的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多么。好像遥远，甚至说不要在这个深夜里吓唬我。我今天呢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其实让我很感慨，就是讲一个女孩她得了一种疾病，可能即将要离开人世了，但她很乐观、她真的就办了一场追悼会，就是提前给自己办一场告别会，告别会。真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如果没有告诉我她有什么病患，我根本看不出她脸上有一丝一毫的对于这个生命的那种颓废感呢、或者是没有，而且是非常开心这场告别，我可以眼睁睁的和大家说感谢。但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乐观的人啊，他说我的人生可能会很短，但是我非常的满足，因为他很精彩。 对， 他真的每一个人的道谢各方面真的他觉得很精彩， 很精彩，很高兴的度过了他的这个生命周期。 对啊，他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啊，在虽然因为病痛可能要被强行剥夺的以后的人生里，他没有办法再参与这一切，但是他所拥有过的都是最好的。哎呀，真的让我看了也很感动。 好，这首 John Cooker 唱的 Joy Cooker 唱的 You are so beautiful 就送给这个女孩子。 好吧，我们第四十段节。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小薇愁什么呢？

不要让大家更辛苦。而今年呢，恰巧还和世界杯啊这个决赛呢挨得很近，于是乎呢，我们就更没有这个聚会。那未来哪一年我们会有聚会呢？走着瞧啊， 对，还走着瞧， 走着瞧啊，有可能我们可能会就真的办一场告别式的啊一个聚会。此处省略几万字哈，因为我觉得那个并不伤感啊，人生最伤感的是心里面还有很多遗憾，就是没有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 那不可能没遗憾 啊。对啊，但相对来说，对吧？就像我刚才给你看，这位身患胃癌的女孩，她 非常美丽的一个， 对，非常美丽，然后很乐观，然后就非常正式的办了一场告别会，就像很像我们以前看的《非诚勿扰》， 对， 对吧？那个电影冯小刚那部电影当中，那位男主角不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平常见不到面的朋友哈又聚在了一起。 是 但这样的真事儿在生活里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很佩服这个女孩的，她的这种想法和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对吗？ 这个是我觉得是对的啊。你别看我不是一个就是很强调仪式感的不讲究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这种见面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对， 因为它弥足珍贵，他比这个婚礼祝福还要弥足珍贵的这么一个，因为你很可能就是这次完了以后就是没有下一次了啊。就像咱们你也说了，就是咱们如果再掂量掂量的话，可能咱们再聚会也就是终点那次。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聚会之后我们就各自天涯了，类似于这样的字眼哈。 这么一掂量就是 没有关系，和很多节目比起来，男左女右已经非常幸运了。 所以这个事情它值得做，无论它是不是让人觉得稍微有一些就是丧，或者是稍微有一些忌讳，但它还是真的是很有它的做的价值。 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丽，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

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杨宗纬翻唱的《旅行的意义》。 嗯，然后紧接着他下来唱这首歌的女孩，其实不叫女孩了，是女人，叫做 Pink。她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得到了我的爱》，You get my love。嗯，这是一首不用太多和弦啊、也不用太多的旋律变化，但是必须得用你的动态对比来产生的层次感的一个非常难表现的歌，很多歌手是表现不出来的。 对，情绪张力非常的自然的一个宣泄哈， 对， 特别舒服。 动态比的反差是，嗯，怎么说呢？当年有很多这个其他流派的歌曲，也会，甚至是很多乐队啊，也会产。就是动用这种手法，啊，甚至是当时我发现很多，就是当年的西雅图那 grunge 乐队，他们那个年代的 grunge 乐队也会是动态的，就是忽近忽响那种感觉的，他们也是运用。但是呢，其实最最最显著的这种效果，还是在这种一个钢琴或者一把钢琴，然后清唱的时候，却产生了一个两种层次的这种对比，这是最显著的。 就是人声会和这个琴声的那种重音呢、啊，还有一些起伏啊，就完全契合在一起了。 对， 就会让这首歌，虽然你听不懂他在唱些什么哈，但是你们好像在听一个人诉说一件事情。 You get my love， 就是这意思了。 嗯。满满梧桐叶呢，他刚刚听到了旅行的意义，也说我刚刚旅行了一周啊，原来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等着我去发现，原来我在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着。你看， 好， 旅行归来最好的一个收获就是心情 满满。 对，你会把你在原地的那些糟糕的东西可能就随着旅程，坐飞机，坐轮船，坐汽车，坐牛车，坐马车啊，全都散了， 心情美妙，满满的这个正能量，然后充好电以后回归，这是怎么说呢？这是没条件去旅行的人，他也会去在书籍中，在运动，在跟朋友们的这个就是联谊，也会去这么充电的啊。 对，在北京的朋友，就算你可能时间上没有那么多，可以走更远的地方，但是你周末的时候去颐和园，对吧？ 对， 爬爬长城，这都是其他城市的人要来的话，都要请几天假，对不对？ 嗯， 旅途要很折腾的，而你呢，就是近水楼台，对吧？你可以好好的给自己在周末呢拿一种游客的心情哈， 而且是这样，你反季节去，你将得到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美景。是你，因为你就是顺季节去的话，你可能会像比如说像韩丽跟你说的，你这个季节去，你会和那些外地来的朋友一起在那里就是度过一个拥挤的，可以是这么说，拥挤的这么一个下午。但是你反季节去，你试一下。 对，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去了南半球的新西兰，真的非常的凉爽，而且很舒服哈。今年呢也还会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啊、但不是八月份。我觉得每年都应该给自己哈有这样的一个远途啊近途啊， 是 一个旅行的安排，对吧？我们单身人士啊、最大的这个对我们而言哈很跟别人不一样的大概就是自由了，对吧？ 去玩玩11月的长城，11月的香山啊、也许没那么多游客了。去玩玩冬季的北戴河啊、也许没那么多海鲜吃，但是你会发现 北方的海是有它的那种凛冽的美哈。 哎，海冰雪还有沙滩，它会有四种颜色连在一起往天上去啊，这是也是很美妙的。我是去过，我知道怎么跟你们描述，你们没去过的人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 总之呢，就是适当的给自己一些安排啊，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工作的节奏走下去啊，这中间肯定要穿插着停下来松弛，对吧？张弛有度，生活才会给你更多的力量。23:49，让我们来听一首我带来的歌曲。今天晚上虽然红人不是小熊疯子抹茶，但他真的好活跃，期待聚会 哦， 又害怕聚会， 你看患得患失的。 你走过扬起了阵风，吹起了落叶，成全一场久别重逢，也让对面看着风景的我捕捉到一个梦。 用铅笔在轻轻地诉说每一个渺小的偶然举措，无心风波都不经意成就我们如今的生活，何必去欢颜犯过的错，何必去遗憾那些如果，若从头来过我也会依然做同样的选择，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 随着这样的轻盈跳跃的节奏哈，我们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了。 对，这首波塞诺瓦叫做 Our Love， 我们的爱，然后用我们的爱伴随着大家进入梦乡吧，好吧。男左女右也伴着这首歌结束周四晚上的直播。 对，特别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将是我自己一个人带来的周末版本的男左女右，盼望沉默光临的朋友要失望了一下了，不过借此呢你们也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你们的周末时光了，明天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吧。 哎呀，你孤独辛苦了啊， 别讲这个词儿啊，这个词儿跟我没关的，我一点也不孤独。 那这样咱们再合一下，你孤苦了啊。 没有没有，我应该是习惯了。对吧， 习惯了， 这我经常第一个节目都是自己啊，对吧，这个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哈。OK， 也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我们的这个努力了一晚上的 满满梧桐叶朋友。 好，满满梧桐叶，谢谢你，你今天完成的非常好这个任务，红人的任务啊，每每到120就已经是完成的很好了。 131，不错，晚安， 晚安。